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32集。他送的奶茶。临近期中，整个教室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，就好像人人手里提着一把刀，孜孜不倦、废寝忘食地磨着，随时准备着上战场厮杀拼搏。而在这紧要关头，丁宪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他好像有点假性近视了。大概是从某节数学课开始，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字有了重影，每次都得伸长脖子像个小鸭子一样探着头眯着眼儿才能看清。久而久之，抄板书成了一件费劲儿的事儿。周思月又不做笔记，他连补都不知道该找谁补。晚上回家吃饭，丁宪跟叶婉贤提了配眼镜的事。叶婉贤端着碗扫了他一眼，往丁俊聪碗里加了块鸡中翅，反问： 你近视了？ 丁宪点头。叶婉贤撂下筷子，有些不耐： 说了让你平时看书的时候别凑那么近，别凑那么近，这会伤眼睛的，说了你也不听。本来长得就没人家好看，你看看再戴副眼镜，看谁能瞧得上你。 谁家娘不嫌自己孩子丑？但有些话听多了也确实伤人。也许是叶婉贤知道丁贤逆来顺受，说话也没什么顾忌。 你坐第几排啊？ 第六。 明天跟老师说说，先换到前排坐一阵儿。这假性近视啊，是不用戴眼镜的。我最近很忙，也没时间陪你去配眼镜。 是不想花那点钱吧？ 丁宪没有再说话，低下头猛扒了两口饭就回房了。他不想换位置，但叶婉贤表明了态度。第二天上课，丁宪依旧是看不清，连数学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例题都没听懂，抄都来不及就被人擦掉了。最先发现问题的还是周思月。这天午休，周思月跟宋子琪打球浑身湿透回来，看见丁宪趴在位子上算一道题，一道很简单的例题在草稿本上涂涂画画好几遍都没算明白。周思月看不下去，把球往身后一丢，拎起桌上的水灌了两口，拧上瓶盖，语气严肃： 这题你都不会做？ 丁宪趴在桌上懒懒地点了下头。周思月见他这种自暴自弃的态度更是来气，矿泉水瓶在他脑袋上一敲： 我看你期中别考了，这题都不会，万一考出个惨不忍睹的分数，我怕你没信心活下去。 丁宪不搭理他，接着在本子上涂涂画画，心也是凉了半截儿。 你这种学神当然不会明白的。 周思月抽抽嘴角，把他卷子抽过来： 行了，别自怨自艾了，过来，我再给你讲一遍。这题老师上课当作例题讲了那么多遍，你都没听吗？ 我听了，只是没听明白。 周思月又是一个暴力： 没听明白你不会问吗？ 我看你最近挺忙，怕打扰你。 周思月最近的竞赛班预选确实强度很大，不光周末补课，连晚上杨维涛都拉着他做题。虽然明年才能参加比赛，但杨维涛对周思月的期望很大。 哼，我你就别操心了，管好你自己吧。 没过两天，周少爷就发现不对劲儿了。吃完午饭，把丁宪拎回教室，把人按在凳子上，自己则抱着臂靠在后门的门框上，开门见山道： 你是不是看不见黑板？ 有点双影，别的老师的课我能看见，就数学和语文，张老师和杨老师的字儿小，抄起来有点费劲。 你跟你妈说了没？ 说了。 她怎么说？ 暂时没时间陪我去配眼镜，让我跟老师说先换位置。 你自己怎么想？ 周思月拉开椅子坐下，转向丁宪： 当然不想换。 你不是有私房钱吗？ 那钱丁宪不想动。 叶婉贤过段时间肯定会带他去配的。如果自己不声不响去配了，就会被叶婉贤追问这钱哪儿来的，自己配肯定是行不通的。周思月似乎也能明白，冲他一点头， 明白了。 说完周思月插着都站起来。 哎，你去哪儿啊？ 厕所。 结果这厕所去了一个午休。周思月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本笔记，丁宪刚睡醒看见周思月把本子往桌板里一塞，丢了杯奶茶给自己。周思月淡声说道， 嗯，路过顺手买的。 丁宪睡眼惺忪，脑子转得慢，傻愣愣地望着桌上的奶茶，好半晌才反应过来。 谢谢。 好说。 午休结束，丁宪睡醒正靠在墙上喝奶茶，咬着吸管一点点抽，像小猫似的，目光直愣愣地看着身旁写题的周思月。孔沙迪扑过来遮住了他的视线，低声说， 再看眼珠子都出来。 丁宪惊觉，忍不住红了脸。 嘿，他送的奶茶。 孔沙迪用只有他俩能听见的声音趴在他身上说。丁宪点点头， 我就知道。臭丫头，怎么样，甜吗？ 丁宪不知道怎么了，那天中午只要想到周思月经过奶茶铺的时候想起来自己，心里就比灌了蜜还甜，小脸红扑扑的。 哎呀，你呀，这是少女思春的表现。哎呀，好了，别说了。 丁宪装作一本正经的把孔沙迪轰走。晚上放学，丁宪还沉浸在数学老师杨维涛的极快速的讲题方式，周思月忽然丢了一本笔记本给他，他狐疑地看过去， 嗯，这是什么？ 周思月头也不抬，收拾好书包。 笔记，你自己整理，我把重要的记下来了，看不懂再问。 说完，把包往肩上一挎，也不等丁宪回话，插着兜跟宋子琪走了。丁宪望着笔记本发呆，孔沙迪整理好东西过来叫丁宪一起回家。 走啊，回家啊。 看到桌上的笔记本想拎起来看，被丁宪一把按住。孔沙迪狐疑地看着他， 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哼，你瞎紧张什么呢？ 丁宪摇头。孔沙迪嫌弃地看着他， 嗯，这本子也太丑了。 丁宪仔细看了眼绿油油的封面，确实很丑，很直男的审美。他忙把本子塞进书包里。 走吧，回家。啊，什么呀，你搞得神秘兮兮的。 回到家，丁宪匆匆吃了两口饭就躲进房间里研究周思月给他的笔记本。夜深，窗外人影稀疏，树影重重。周思月记东西很简洁，一节课也没记多少笔记，重点都被他标注了。丁宪把所有的内容都誊到自己的本子上，并且用红笔标注，这比他平时自己瞎琢磨真的省力多了。周思月的字很好看，苍劲有力，力透纸背。睡前，丁宪抱着这本又丑又绿的笔记本躺在床上仔细翻看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早上醒来才发现本子被横向对折压出了一道褶，丁宪放在抽屉里压了一上午也没能抚平。英语课上，周思月管他要笔记本，丁宪把本子递过去， 昨天不小心压了下。 周思月倒也不关心这个，翻了翻笔记本问， 都懂了？ 嗯，懂了。 两人相视一笑，气氛融洽。周思月把本子往桌上一丢，人靠在椅子上，一只手搭在桌板上，挑眉笑说， 行了，高兴了？ 我没不高兴。 得了吧，前几天一直绷着张脸，我还以为我又哪儿得罪你了。 周思月轻身往前，注意力重新投入到他的卷子里。 好了，不跟你吵，帮我看着点于淑君。昨天课上为了帮你写笔记，我竞赛卷都还没写。 不信，两米之内我就戳你。 乖。 这段时间两人默契见长，周思月帮他记笔记，做他的眼镜，丁宪则在课堂上各种给他打掩护，做他的雷达。雷达有一次失灵，语文课上于淑君都快到周思月面前了，丁宪还没反应过来，结果被抓了个正着。不过于淑君倒是也没有为难他，只是提醒了两声，让周思月把试卷收起来。周思月很少和老师唱反调，也挺听话的收起卷子。下课两人演起了负荆请罪。 我错了，刚刚分神了，求原谅。 丁宪撇着嘴，用手指做膝盖的样子，模仿跪下给他道歉。 朕要你何用啊？ 微臣知错。 演到最后，两人自己都笑起来。阳光微醺的午后，丁宪仿佛看到一道久违的彩虹，恍悟，原来这个可以任意挥霍的年纪才叫青春。不甘、失落、喜悦、满足，百态丛生。时间踏入12月，冬天来临，北风如冰刀一般。距离期中考试还有3天的时间，詹文丽把丁宪叫到办公室，他刚推开门，就听见杨维涛跟刘江抱怨：“ 哎，你们班那个何兴文啊，确实不是个竞赛的料，几次测试结果都不理想，啊，刷题也刷不过周思月。哎，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参加竞赛。 哎呀，人家都报名了，你就再看看吧。” 哎，他明明各方面均衡，可以考上大学的，那非得走保送这条路。 哎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！周思月就一定得保送啊？他要认真考，也能考上好大学。 哎，你不知道，周思月天生就是竞赛料，不一样。你要让他认真考，他还真不一定能考得上。 行了，何兴文也不错。我就知道你就喜欢周思月那种类型的，但好学生啊，咱也不能耽误啊。 丁宪抱着本子从办公室出来，看见一个形似何兴文的背影，拐进楼梯口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